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03集。 M 州1/3势力的大佬卡罗这次的重任就是保护拳王伯特，伯特出了问题，他难辞其咎。他是马斯家族现任唯一留下的拳王。马斯家族经营着决斗场，几乎大部分势力都眼红他这个地盘，基本上每一个势力都有现任在决斗场，如程水他们都在决斗场打过生死擂，挑战拳王的人更是不少。决斗场出过四个拳王，只有伯特是马斯家族的人。伯特左眼视力虽然出现了问题，但依旧是决斗场的镇场之王，马斯家族一时半会儿确实找不到比伯特更好的人选。听到秦冉的话，卡罗朝他看过去，微微眯眼问， 你有什么目的？ 秦冉话说得认真，经过刚刚自制炸药的事，他不会认为秦冉在这时候跟他开玩笑，他能这么说肯定有自己的依仗。你们划分给徐家的市场势力有多少？秦冉靠在墙上，只是静静地看着他。卡罗讳莫如深地看他一眼， 南区1%。 秦冉垂眸，1%区域对于马斯家族来说不算什么，但对刚迈进 M 州的徐家是立足之本。他靠着墙，指尖随意地敲着手机，低眸微微思索了一下，才看向卡罗。换成南区经济中心1%的市场，这1%的市场跟马斯家族随意分配的1%不一样，抵得上10%。秦冉这一开口就十分了解 M 州的局势，南区也是马斯家族决斗场的地盘，若能100%拿到3年管理权，这1%的经济中心市场与马斯家族来说不过九牛一毛，马斯家族要的只是掌管权。这点权力卡罗还是有的，他干脆点头道， 可以，你说说你的办法，不要想着医学组织的人，刚刚那位医师就是医学组织实验室的人，这种眼伤只能自行恢复。 卡罗原本想的是秦冉会给他介绍什么医生，然而秦冉只是看了他一眼，又垂眸想了一会儿才开口，我需要你们回地下决斗场帮我拿个东西。他压低声音跟卡罗说了几个字，刚说完，程木拿着手机往外走，朝秦冉挥挥手机， 秦小姐，俊也找您。 知道了。秦冉顿了顿，才把手插进兜里往屋内走。门外卡罗还站在原地，似乎愣住了。 卡罗先生，您没事吧？ 程木把电话挂断，伸手在卡罗面前挥了挥。卡罗这才反应过来，他抬了抬眼眸朝程木看过去，微微顿了下，摇了摇头，拿着手机才匆匆离开。秦冉回了大厅，徐家还有基地的一行人都还围在拳王伯特身边，目光敬仰、敬佩、震撼都有。程木也跟着秦冉身后回来了，围在桌边的徐家人看到秦冉都不由自主地让开一条路。程木仿佛没有察觉，他看向伯特， 拳王先生，你的权力值是多少？ 权力值？徐二叔等人不由一顿，面面相觑，这又是什么名词啊？伯特看了一眼秦冉，才会沉默道， 权力值我每天都会测，上次是1598，还没突破1600。 哦， 沉默有些发怔，一直觉得1000就很厉害的他不由看向秦冉， 放心，你还有成长的空间，我先上去休息。 清染拍拍他的肩膀，然后礼貌地跟大厅里的人道别。这一番折腾已经到了凌晨三点，说完后他直接上楼。清染看起来有些高冷，不好接触，除了程木，同其他人都没有什么话。伯特看着他去楼上的身影，深邃的目光中闪过一丝疑虑。没有人不崇尚实力，尤其是 M 州地下拳王这种人，徐家来的是身怀绝技的护卫，眼下都是伯特的狂热粉丝。 伯特大人， 徐家一个小青年激动地开口， 1598是不是很厉害？ 整个 M 州明面上超过1500的不过五个人。 徐瑶光都目露惊讶。伯特一开始还安静地坐着，等秦冉上楼后他就坐不住了，待了几分钟就离开，只余下徐家一行人还站在原地。又过一日，2月10号，住在二区的徐家人起来很早，徐二叔跟徐瑶光到点了都在楼下大厅等着。大概也就几分钟，程木从楼上下来。 秦小姐呢？ 徐二叔看向他身后，没有看到秦冉人，不由一顿。程木木着一张脸摇头道， 他昨天晚上跟我说了句今天有事就走了，大概晚上会回来。 他能去哪儿？ 徐二叔不由皱了皱眉，有些担忧。 卡罗先生都说了，最近不要到处乱跑。 明眼人都知道最近这边基地不安全，关于几个势力的争锋，又是 M 州这种没有规则的地方，就算是徐二叔跟徐瑶光在卡罗没有允许的情况下都不敢乱走。经过前天晚上的事，徐家人或多或少都由忌惮秦染的心态转变成了一点敬佩。 没事，秦小姐不会给你们找麻烦的。 程木倒不担心，他混在人群里想了想， 他可能去 M 州赌场了。 外界北边是停机坪，南边是世界最大赌场，程俊很少让他去，据说那里乌烟瘴气的。程木看起来半点都不担心。徐二叔有些服气道， 你不是程少派来保护秦小姐的？ 程木突然觉得有些扎心。不啊，他只是个园丁。 先出发去擂台吧。 程木看了徐二叔一眼，完全不想继续这个话题。 秦小姐有可能提前到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